时就要掉眼泪，好像有太多的事只能自己背，其实只要你说一句 OK， 现在就立刻马上变成你的 是来自于飞儿乐团的三个心愿。那今天呢，很高兴我也可以许一个愿望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刚才在进入到直播间，在准备开工之前的时候呢，我正好可以跟上一个节目时段的主持人古月有一个几分钟的交流。他正好在收拾他的碟片，还有他的工作站，然后我正好准备接收一下调控台，我们俩又随便的哈拉了几句。当他对我说 Happy Birthday 的时候，我还是挺意外的。但是我觉得这对于在工作当中同事送上的祝福，那一刻还是真的觉得挺温暖的，而且觉得整个人好像在开工的时候增加了很多能量。其实其他的不想过多的再交流，但是其实他刚刚跟我说的一句话让我真的很想在广播里面说给更多的听友听。他说我想这一天你应该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先要在这个直播间里许下，那就是这一周的收听率会变得比上一周更好一些。哇，我想真的是求生欲望很强了。3:07，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和我一起唱。你好，我是阿姨，我是 Maroon 5。 在直播的时候也是聊起了听友过生日的事情，然后跟听友交流说，对待过生日这件事情现在是越来越佛系了，在这样的一天当中没有更多的期待，只有很平和的心态。 Maroon 5 She Will Be Loved 跟现在的魔力红比起来呢，2002年的时候 She Will Be Loved 那个时候的 Adam Levine 的声音的音色魔力会更大一些，你会觉得那样的声音特别的不一样，一下子能够抓住你的耳朵。所以当年专辑 Song About Jane 也是摘下了第47届格莱美的最佳新人大奖。你看他们距离拿奖已经过去了13年，但现在他们是全球算是炙手可热的组合。3:12，继续和你一起唱，就在北京乐广播。 觉得人的心不止一面，任何事都不是绝对，曾因失去他感到痛苦心伤，无爱一身情月月淡淡的酸，偶尔回想他此刻活得怎样，但这只是随便想象，眼前还有好多事让自己忙，常常忘了身在何方，面风一阵气氛不一样，发现季节已经更换，午夜梦回时莫名的彷徨，暗自怀念幸福模样，多想再为某人忙碌和分享，又怕空忙一场，情歌满街默认心房，我却没有一个倾吐对象，多想再为某人欢喜和忧伤，却怕旧窗又换，爱情这东西拥有了好麻烦，少了又拼命想，都不是绝对，曾因失去他感到痛苦心伤，不爱一身轻盈月月淡淡的酸，偶尔回想他此刻过得怎样，但这只是随便想象，眼前还有好多事让自己忙，常常忘了身在何方，湖面风一阵气氛不一样，发现季节已经更换，午夜梦回时莫名的彷徨，暗自怀念幸福模样，哎哎哎，多想拥有了好麻烦，少了又拼命想，多想再为某人忙碌和分享，又怕空忙一场，情歌满街淹没人心，少了又拼命想，多想再 漠然，忙碌和分享，只怕空门一场。 我想起当年这首歌所在的专辑，我当时是收到的张信哲的第二盘磁带，叫做《挚爱》。那这张专辑可老了，1997年的时候，当时新拿到手的时候，并没有那么爱这盘卡带，听上去会觉得编曲有些怪怪的。但现在才反应过来说，当时其实是因为比较超前，因为专辑第一次引入了外国的摇滚乐队来为张信哲的歌曲配乐，所以效果听上去跟当时流行曲目有一些不太一样。但现在你再回听的时候，会发现这歌的感觉一点都没老，时髦得很。和你一起唱。莉莉问我说，现在有什么想法？没什么想法，只是想到了去年这一天的时候，还在挺着大肚子在坚持倒数第三期的直播。时间真的过得好快， 看日历一页一页死去，看自己老去，听风轻轻吹起，听阳光笑得多美丽，听耳边传来句句旋律， 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暗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国图艺术中心致敬经典走进四大名著第三场公益讲座将于本周六举办，作曲家王丽萍将从87版《红楼梦》的音乐说起，与读者分享相关内容。王丽萍的主要作品有《前海姑娘》《海港之歌》等，而电视剧87版《红楼梦》在她人生中占有重要位置。1982年，王丽萍获得了跟曹雪芹的《红楼梦》用音乐结缘的机会。在翻阅了《红楼梦》的所有版本后，她确定了音乐的基调，满腔惆怅，无限感慨。为谱写全剧音乐，她耗时四载有余，最终造就了《汪凝眉》《葬花吟》《晴雯歌》等经典作品。公益讲座将于8月18号9点30分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开讲，即日起每天9点半到晚上7点半，读者可前往国图艺术中心售票处扫描二维码，关注官方微信，凭本人身份证领票，每人限领一张，领完即止。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我知道，可是在可能在平常当中，我们自己眼中的那个自己，跟别人眼中看到的我们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生日这一天，我想许下一个愿望，就是能够尽量成为你们眼中唱歌能力超强的麦霸级别的那样的 DJ。 你像个果实，外表甜蜜，内在却坚韧无比，你充满静谧，美丽的生命、yeah、我像头鳄鱼，冰冷铁衣，保护着柔软的心，我爱自己。 一直等结果，原来我们是朝彼此的方向。 林俊杰《爱的鼓励》他其实想要表达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说其实想要唱歌唱得好呢，先要把气息练好，才不能在唱歌的时候胡吃乱喘哈。爱的鼓励也用这首歌呢送给在微信平台上面祝福送给大一的朋友，也欢迎更多听友可以在下午的三点钟集结和你一起唱，正在直播当中，就在北京乐广播 FM974。当然要谢谢那些把鼓励发到了微信平台上的听友们，而没有发来祝福听友，或者说发了一些丧气话听友，咱今儿别发了哈，留着明天，不，明天也不能发，明儿是七夕，在下周。借口太有借口，觉得我不够可口，我想要继续，可是说话没声音，我必须告诉你，别以为有点像就能拿货，货货货货货。开玩笑，喜欢我喜欢的都不喜欢你，我喜欢你喜欢的都会喜欢你，我希望我希望我能长高一点，我希望我希望我能长得帅一点，我喜欢我喜欢的都不喜欢你，我喜欢你喜欢的都会喜欢你，我希望我希望我能长高一点。是种惩罚，在我的身边一直绕，弄得我心口闷闷，出来玩多热闹，我只想去旁边蹲蹲，成双成对我不好，你有朋友他有朋友，我也有我的朋友，我想要甜蜜可是换来的鼓励，我必须告诉你，别自以为很好笑就能拿破过过过过过打个玩笑啊，是不是我喜欢他，我喜欢你喜欢的都会喜欢你，我希望我希望我能长高一点，我希望我希望我我喜欢我喜欢的都不喜欢你，你喜欢你喜欢的都会喜欢你，我希望我希望我能长高一点，我希望我希望我能长得帅一点，漂亮的女孩都是帅哥，只有一个看上我这个漂亮女孩都是帅哥，我到底在干什么值得，漂亮女孩都是帅哥，只有一个肯给我爱的漂亮女孩到底帅哥，就没有听他的歌了。漂亮女孩，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哪怕说知道自己不是那样的一个漂亮女孩，现在也不会在过生日这一天许下说我长得漂亮一点，变得高一点，男孩子说我长得帅一点，可能已经不会许下这样的一个愿望了，只会说期待说工作生活就如常顺利一些，也希望被这个世界能够温柔以待就好了。微信平台上面土茶饭说，很意外听到广播里面 DJ 跟我同一天生日，这种感觉有点意思啊，那就互相祝福一下呗，祝我们的心智更加成熟一些。尽管说有说的笑话并不好笑，因为老听友会喊我二姐，所以可见这样的祝福真的很有必要，我也希望能够变得更加的成熟一些。当然也要对土茶饭说 Happy birthday to you， 只不过你比我年轻了10岁，年轻真好。如果单凭10这个数字的话，我觉得我们之间可能会有一条马里亚纳海沟。虽然是同样的816，但是因为出生的年代不一样，当然年代不同就意味着物质水平不同，外在事物的环境给予你的也会不同，所以我们对很多事情的喜好了解也会不一样，所以这样的差别真的是在见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哦，我们尽管是同一天，但确实真的是不同的自我。但我很开心我们还能够在同一个广播频里面听同一首歌，所以到底是我靠近了您90后呢，还是你长得着急了点，心态着急了点，靠近我们的80后了呢？ 好了，3:42，欢迎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接下来这首歌呢，应该是老歌新唱的版本，原来的我。那我想带来一个在下午这个时间当中稍微舒缓下来的 jazz 的版本，来自于刘美君的翻唱。 曾经爱过，再一次体会寂寞。 直觉，爱消失了，请你不要自责。看你的眼泪掉了，我懂你舍不得。但是我是说真的，请让自己快乐。 小歌版本的张三的歌，就是想要飞到一个遥远点的地方去看一看那座城市的人怎么生活。其实这样的愿望也不是很困难，现在赶快看一下机票也许还来得及。明天是七夕，中国的传统佳节，而且今年七夕又赶上了周五，所以应该会有不少人选择多休息一天，请一天假，这样可以连同周末的双休日凑成一个三天假期，就可以跟爱人出去浪漫一下。刚才我看到一条消息是说呢，今年七夕期间的酒店预订量同比上升了近200%，也就是翻了一整番，也是掀起了暑期旅游的最后一波小高潮。而像北京、上海、西安、杭州、厦门、广州、青岛、成都、三亚、深圳这些个城市，也是成为了情侣们追捧的十大过节的城市。和你一起唱，还是在少女时代的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有请 Sandy 林忆莲、齐豫、刘美君、杜丽莎。遇见丽江晴天说今天的歌都很有 feel， 加油！还有同比上升近200%，是翻了两番。怎么样，这个二姐称号不是浪得虚名吧？数字就是我的爸。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和你一起唱，稍后四点钟是能量音乐，祝你周四快乐。 声歌剧再度来袭，一场因梦游引发的爱情危机，亦是美声歌剧中的旷世杰作。著名导演吉尔伯特·德洛佛倾情打造，丹尼尔·欧伦应邀执棒，话腔女高音迪丽拜尔领衔实力阵容。8月28、29、31、9月1日、2日，国家大剧院制作歌剧《梦游女》，听中国夜莺唱出清纯华美，领略歌剧诗人朦胧婉约的浓情诗意。